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谈一集导游。 导游， 唔系吸毒嗰啲啊，系系谈道行嘅朋友。 啊，不过其实我估导游之间都好 friend。 老统 系啊， 屌你老尾，咪净系嗰啲利益关系咯。 你譬如湾仔楼下嗰度咧， 哇！屌你老尾，嗰、那个地铁站真系恐怖，全部都系导游。 大家一齐养埋两三只狗啊！ 屌，因为佢哋点解会系咁咧？你吸毒嘅时候，屌你老尾，你身边嘅人家人都离弃你，你可想而知你几多人憎啊！ 你只可以揾一啲同你有相同遭遇嘅人。 双重嗜好，屌你老尾、啊，导游乜人都可以出卖啦！屌， 啊咁系，即系个道德水平比较低。 系，到你。到嗰、那個毒癮嚟到嘅時候，你冇咩道義可言嘅，真係。 今日講導遊啊，我哋想討論一個話題、就是，就係道行啊。其實係咩道呢？即係咧 道可道非常道。 呢個人生應該有一個真相喺度，即係咧。 哇！你講真相啊？嗱，我哋講個真相唔係話事物嘅真相，係真實嘅相。 係啦，你一定好簡單，你相對於假相，你就知咩係真相啦。 係。 即係曾經何時呢我哋呢個節目一路都 promote 一啲茶煙酒飯粥食屌玩攞瞓、 啊， 人生十大，即係 咩啊？茶煙酒飯粥 食屌玩攞瞓 啊！ 你哋個即係大部分嘅目標啊，我哋達到呢十樣嘢嘅目標咧嘅手段就係、 是、不擇手段咯。 偷呃拐骗度氹些粒肠，就达到呢个茶烟酒饭粥食屌玩攞瞓。 哇！我哋真系教坏细路啊！屌你！但呢个世界系咁啊 但系呢个咧，肯定唔系。 即系等于你阿笋哥头先讲番说话，我谂起一个人。话话说安祖连拿祖你咧，就话切一对波预防乳癌。咁咧，阿牛牛就問我：，哇，乜咁大犧牲？我話你好戇撚鳩，佢根本係假波嚟嘅，到而家拆彈，佢咪話預防乳癌啦？屌你！你試下佢真係個波咁撚大，佢有乳癌都唔撚切啦個波，你戇撚鳩嘅。 我就諗一個問題，即係咧，其實到我而家三十幾啦，三十中啦，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嗰啲嘢，大部分我都有嘅已經。 係。 即係到我有嘅時候咧，我亦都好隨意可以有，係、啊、即係可能講你都，即係我可能係有啲觀眾可能係含住金鎖匙出世，佢未必可以了解到我。 啊、 但係譬如話，對於我哋啲屋村仔嚟講咧， 我哋從根咯，我覺得係。 我到我今日咧，有人可能會揾我影一張相、 啊， 可能中間服務嘅時間係五六分鐘，佢、 啊、 最尾要擺低五六千蚊喺度嘅。 啊 即係如果係對於一般嘅普通人嚟講咧，我覺得我簡直係人中龍鳳。 啊！ 即係我已經係有一個人哋對我嘅信任，可以去到呢一個部分，我係咁樣去睇呢件事嘅。 啊！ 咁講好食嘅都食過啦。好好食嘅未必食過，但係一般咧、啊、普羅大眾接觸到嘅好食啊，我諗我都食過啦。 係咪？我哋都食過，即係、啊、真係可以即係隨手可得去食到。 係啦，即係就算你話我今日我未食過咧。你話俾我，你話俾我聽邊度有得食，我聽日我就可以去食，即係唔係去到一個我冇辦法去 access 到嘅嘢。去旅行邊度都去得，就算可能飛一轉南北嘅，我亦都有咁嘅資源去做。 屌你全世界，我諗嗱，我認識你咁耐啊，你喺香港嘅時間短過喺外地嘅時間啦，屌。 咁但係我想講咧，到三十五歲之即係三十中啦，我就發現咗，即係其實我哋個追求咧，頭先嗰啲都係緊要嘅。嗱，我唔係否定佢，大家觀眾千祈唔好誤解。如果大家諗住請我叫雞咧，解咗咁咧，但係咧， 喂，你請埋我啊！ 但係咧，我相信咧呢啲嘢咧，唔係我哋唔單單只想擁有。我唔敢講話佢，我哋唔想擁有，我哋都想擁有呢啲嘢嘅，因為冇咗呢啲嘢咧，生活其實都幾枯燥嘅。但係有又唔代表唔枯燥喎。所以咧喺呢啲嘢嘅後邊咧，應該係有一啲嘢咧更加值得我哋去追求嘅。我相信。咁所以咧近排咧就向呢個宗教發展啦。即係當然啦，我首先撇除咗一啲我唔中意嘅宗教啦。 係咪啲咩光教、獨龍教嗰啲啊？ 青龍教啊、西洋水教啊，嗰啲我哋都冇再留意啦。咁啦，但係 近排可能係即係主要留意一個人，就係、是、香港其實近排都好流行啊，一恨禪師 啊， 佢咪嚟香港做咗幾個講座，唔知你知唔知 道？冇啊，我唔知啊，真係。 咁我就喺度諗即係啊，點解既然咧嗰啲人啊，都啊其實咧大部分人咧，即係去出家咧、 啊， 或者係去去決定離開佢自己所擁有嗰個地方嘅時候，即係自己可以掌握得最好嗰個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時候佢哋係同時擁有緊佢哋想要嘅嘢。係啊，點解佢哋可以願意放低啲嘢，然後去另外一個地方咧？其實好神奇，我覺得呢個選擇，即係咧，我近排都有一種咁嘅感覺，啊，不如執咗間影樓佢啦，不如辭咗份工佢啦。 我啊成日都想辭一份工唔做嘢嚇。 即係又坦白講，我同你嘅生活又差天共地嘅。即係我其實生活真係好簡單，即係我食嘅、住嘅、玩嘅、瞓嘅。 喂，我唔簡單啊！屌你老味，我都好簡單，我淨喺屋企玩音樂啫。 我頭先食餐蛋飯，但係你係食肉餅飯。 屌你老味，差唔多錢啫，大佬。 肉餅其實係一樣啊，但係肉餅飯嘅技術含量係高過餐蛋飯啊嘛。 你選擇食餐蛋飯啫，大哥，點知嗰塊餐肉屌你老味，登記餐肉屌你老味。 跟住一恨禪師咧，佢講咗有啲經語嘅，即係不過同其實可能我都未必參透得好到啊，但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講一個觀點咧，就係咩係快樂咧？就係減低痛苦。我頭先咧嚟緊嘅時候咧，我都有個諗法啊，究竟人係咪可以主動去追求快樂嘅咧？但是呢因為呢佛教呢對人生的假設是痛苦的嘛、人生有八苦的嘛， 是 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會，五蕴炽盛，是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會，五蕴炽盛，還有一個忘記了添，屌啦星，我以前讀佛學的嘛，真是失敗，真是，總之有很多不同的苦啦，是令到你的人生呢會墮入貪嗔痴三種迷障入面的嘛。咁好明顯啦，我哋都係啲咁嘅人啦。如果冇貪親痴咁，你話幾好咧？係咪？咁其實一切嘅罪惡都係嚟自於咧，大家想食同想屌嘅，真係。真係呢樣嘢真 係。所以我覺得當年最偉大嘅就係三寶太監鄭和咯。三寶太監鄭和點解佢能夠成為歷史上邊嗱喺東西方歷史上邊一個最偉大嘅航海家咧？根據而家嘅文獻，佢係第一個發現南美洲的人嚟噶嚇，即係北美洲啊，即係發現美洲的人，但係冇，即係佢當年美洲佢冇講嗰個係美洲咯。三寶太監鄭和原因就係因為佢冇咗呢個即係屌嗰個慾望啊嘛，即係佢係一個太監，所以佢喺航海方面佢咁專注，即係佢當年嘅船隊係全球最偉大嘅，即係裏邊係可以有馬騮嘅，即係而家好少船隊裏邊可以有馬騮啦嚇，當年。即係佢可以係有馬騮去到，即係 其實嗰個字係攬 攬啊，馬 即係馬攬，哦、即係你以前做嗰啲， 即係佢真係可以有馬喺裏邊。你諗下啲馬要需要踱步啦，需要食糧啦，即係你諗下佢嘅船隊係幾誇張。即係佢係一個咁偉大嘅人，點解佢能夠做到？就是、因為佢冇咗其中一種嘅慾望。 跟住然後另外一行禪師講咗一個觀點嘅，就係、是、我哋咧內心裏邊咧都會有一個受養傷嘅小朋友嘅，即係咧，但係點解我哋如果咧我哋咧點解我哋通常都唔揾佢咧？我哋唔呵下呢個我哋受養傷嘅細路仔咧，通常都有兩個，我哋會用兩個方法嘅，一個咧，咦係咪有問題？ 係啊，我細聲嘅時候 擺呢度啦，擺呢度啦。有兩啱啊！啱啱咧，我個口咧對住到個咪嘴。有兩個情況，佢話咧，一係咧就係因為驚咬底。你怕接觸到自己有問題嘅自己。第二咧就係、是、憤怒。你覺得點解我今日咁墮落會有？即係我點解會 suffer 喺呢個問題裏邊？佢話咧，但係當你咧用咬底咧，即係用恐懼同埋憤怒咧去對待呢個受傷嘅細路咧。話明係細路啊嘛，通常咧個反擊都係好 快啊， 所以你受嘅傷就會更傷。 啊、 而你得留意一下，一般人咧，如果心理上邊有毛病啊， 其實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都是一個小朋友這樣、 啊、 而他們去對自己的方法呢都是嬲同埋憤怒，即係憤怒同埋呢個都係恐懼嘅、 啊， 都係恐懼同埋憤怒。 啊、 哇！我跟住睇完佢呢個觀點之後咧，我簡直係覺得佢對人嘅了解、 啊、 都算係幾深入咯。 嗱、喺心理學上邊有一樣嘢好得意啊！我哋做一啲嘅心理測試或者做一個，我唔好講心理測試，做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嘅時候，第一個課堂係咩咧？研究你自己。 嗯。 好多人。可以去面對別人的問題，但不夠膽面對自己的問題。 嗯、 我們很多人夠膽去指出別人的缺點，不夠膽指出自己的缺點。我們很多人夠膽指出別人的錯處，不夠膽告訴別人聽我自己的錯處在哪裡。這個是很多成年人的社會，或者是大部分成年人都會犯的問題，亦都係令到我哋跳唔出我哋肉身框框嘅問題。我舉一個例子，好少人會承認自己有好多嘅缺陷。我可以承認自己好多缺陷，譬如我有臭狐啦，我生痔瘡啦，我有腳汗啦，我個樣唔靚仔啊。但係呢啲係咪真係令到你自己嗰個自尊心或者係你睇自己低咗一線？第二樣嘢，我做嘢唔專注啦，好多甩漏啦，中意有自大狂啦，或者有自戀傾向啦，呢啲係咪有一個嘅缺陷咧？嗱，人生或者一個人係唔完美嘅，每一個系統都一定唔完美嘅。我哋喺現世社會裏面，我哋成日要追求一啲完美嘅個體。我舉一個例子。細路仔讀書啦，阿爸阿媽會俾一啲咩佢咧？盡量學多啲。以前就話學鋼琴有分家啦，而家要學埋嗰啲咩劍道啊？你有冇聽過啊？ 冇啊！ 屌佢老母，嗰日搭的搭 van 仔搭六 van 我樓下，嗰啲家長話啊，係咩？你個仔而家學緊鋼琴啦？我個仔已經學國畫啦，學劍道啦。我心諗學下打飛機好喎、啊，細路。屌你老母，唔係第日冇生產能力喎、啊。即係佢哋要製造一個。人裏面個社會框架裏面你係一個完整或者完美啲嘅系統，但我想同大家講，呢個世界你追求完美係好痛苦嘅事，亦都係冇完美呢樣嘢。穿梭機，我成日都舉呢個例子嘅，爆兩架，第一架係意外，第二架一定係人為。喺航天系統裏面係一個最完美、度得最足嘅系統裏面，冇得出錯噶啦。點解會係咁咧？就係因為系統係冇完美。我哋成日人生裏面就係追求一個好圓滿、好完美嘅結局。一個人生應該冇錯處，一個人生應該點點點點點，你唔可以有呢啲嘅次貨缺陷，其實係好無聊嘅一件事。點解我哋唔嘗試第一包容一啲嘅缺陷？第二樣嘢唔嘗試攞第二嘅觀點與角度去睇某啲嘅缺陷。呢、這個先係我哋值得探討嘅框架。第二樣嘢，喺修行裏面。任何的地域、任何的方向、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修行。心中有佛，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成为佛。我举一个例子，一句说话，两句啊，心魔现时，十方都是地狱。放下屠刀，立地即可成佛。我头先同笋哥讲，我话不如咁啊，我哋大家都其实想探讨一个嘅真嘅相。我哋去七日出家，你七日出家可以去一个庙宇里面出家，你可以喺屋企里面出家。 喺度出家得唔得咧？ 你坐喺度，你可以突然间可以成佛。 嗯、 只要你悟通悟透咗就得啦。你嘅人生可以突然间变得好简单，嗯、你唔需要卖晒所有嘢，你只要你嘅行为做咗出嚟就得啦。我举一个例子，你可以持素啦。嗱，食斋你可以突然间今日我食就食啦。突然間，你今日話啊，我脱離咗呢、這個即係同太太之間嘅關係。你可以喺屋企，佢係你嘅朋友。你冇咗我哋嘅肉體性嘅關係，你已經可以成為咗另外一個嘅即係友誼之間嘅關係。你話我可以即係脱離一個嘅社會，你喺屋企唔出街，唔睇電視，睇多啲禪宗嘅書，你亦都可以做一個真係真正修行嘅人。個心定。入咗三摩地，唔係因為個環境，係因為你個心。 我哋好多时就系因为俾个心嘅魔影响到我哋睇嘅景或者睇嘅相。我哋睇到呢个女人系一个好靓嘅美女，转一眼可能你睇到系一副白骨或者只系一啲嘅灰烬。人生你要点去睇一件事，系决定你嘅心境。佛境、远境离不开一份嘅心境，心境变咗，睇嘅事物完全扭曲。 所以一行禅师咧教咧，佢点样处理呢个心嘅问题咧？佢啊好传统啊，即系教你呼吸 啊， 佢都冇教你点呼吸，就系呼同吸。但系咧，你要记住你呼同吸呢个部分 啊， 因为咧佢好得意啊。大部分即系我谂，我哋大部分时间咧就唔自觉自己呼吸紧嘅。佢话咧，当我哋咧个肉体喺呢度嘅时候咧，个心咧即系其实系只得个麦， 飘嚟飘去 啦。个麦其实都系谂紧第二啲嘢，譬如话咧，你个人咧本来好安定坐喺屋企，但系咧会计担心老板出你数啦。你会担心你细路仔长唔大啦。你会担心你父母有生病啦。其实咧，当你定起你嘅时候，你个心同埋你个肉体系分开咗。咁佢只係講一個觀念啫。其實呢，一個人首先第一樣要做到嘅，就係人同埋個心可以合一。咁佢講咗一個觀點好得意嘅，佢話呢大部分呢嘅高僧啊，呢個梁文道講嘅，佢話梁文道去聽一行禅師嘛。咁佢講話見到好多高僧呢，佢係可以好專注咁樣去完成一啲嘢，佢又同你一齊玩，玩就專注咁玩，做嘢專注咁樣做，又將嗰件事咧做到做完為止。即係咧，譬如話咁，然後咧就有個信眾又問啦，如果有人打電話嚟咁點咧？咁樣即係突然間喺度參緊禪，參參下咁樣有條友打電話嚟， 你根本都聽唔到電話響。 佢又唔係咁講喎。如果佢打電話嚟，有可能咧。那個人是有需要找我的，那就跟他用心講用我電話去，跟住然後自己繼續。他說冇，即是呢，我看他這個 case 呢，我就會，即是他講這個故事呢，我就會覺得其實即是冇所謂重不重要，即是就算自己個個即是修行來講呢，其實修行都不應該擺到最高。而當因為你真正嗰個快樂咧，係嚟自你同身邊嘅人嗰種關係，係而亦都係呢啲人咧會令到你唔高興啊。咁咪去處理咗佢咯，即係將問題盡快將佢 fix 上去。咁你就過住一啲好嘅生活。 我自己咁睇，嗱，我啱啱先即係都有一年時間調一間病房，嗰間病房好多病人都日日同你講一句：我屌你老母啊！救護所，我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真係～即係佢日日都會咁。第一，佢病情影響；第二，有啲嘢係你唔能夠俾佢嘅。原因就係佢講咩咧？哇！我屌你老母，你快啲俾我出院！我俾唔到你出院㗎，啱啱先？咁你咪日日俾佢屌老母咯。嗱，喺呢啲嘅環境裏面，佢係好憤怒地去到令到你唔開心。佢亦都做一啲好多嘅行為，去到令到你好困擾。但係我自己咁睇，緣分好得意。佛教好相信缘分，缘分一嚟到你避唔到。佛教系好相信宿命论，缘分一走你捉唔到。边个带份缘分嚟呢？嗱，上次阿笋哥介绍我哋睇嗰个佛教古仔，风带咗水珠去到蜘蛛网上边，令到蜘蛛见到粒水珠。佛问佢咩系最好嘅时候，得唔到，同埋嗰个咩啊，已失去。得唔到同已失去就係最好嘅事件。我哋有時要對待一個緣分，點睇一個緣，先係令到我哋人可以點樣出心、出心，或者係入心，離開咗我哋嘅肉體，或者係入三摩地一個最主要嘅方向。我咁睇，緣分有時有個契機嚟到，我哋隨緣啦。第一。第二樣嘢啊，點解嗰個人對我咁衰？我覺得佢喺我心目中係一個魔鬼，隨緣啦。你對住呢啲，我哋可以點做咧？淡定一啲啦，入咗一個嘅心裏邊，入咗一個禪裏邊，一個定裏邊去睇一件事。第一，佢點解會咁做？ 佢嚟到我哋個緣分個圈子啊，即係我叫呢個係一個嘅緣分圈啦。我哋入咗個緣分圈裏邊，佢好快就會離開噶啦。如果佢長期都唔離開嘅時候，我哋同佢一個緣分耐啲嘅話，係我哋可能縮細或者係未來我哋仲更加有一段緣分嘅時候，咪珍惜啲咯。 嗯。 雖然佢係唔好，或者佢係好好。我哋都睇得淡啲，佛教睇每一件事都睇得好淡，因为我哋捉唔到，揦唔实。今日佢喺度，我今日同阿筍哥倾得好好地，听日可能我心脏病， 嗯， 我宝宝龙同我过得好好，听日可能佢交通意外，或者佢突然间唔中意我，有好多嘢我哋系捉唔住噶，亦都系揦唔实嘅时候，我哋只系轻轻一个微笑就可以带过咗。所以我哋睇每一件事都可以淡一啲。喺佛教禅修里面最唔重要嘅系咩咧？我哋可以突然间连生命都可以唔要。唔、 嗯、 要生命唔系话我哋走去自杀啊，之如此类嗰啲唔要生命。我哋系目空一切咁样，唔要我哋身边所有嘅嘢，包括我哋嘅肉身。我哋叫目空一切。 嗯、 当我哋可以目空一切嘅时候，生命亦都咁流失嘅时候，点解我哋要对待一啲？咁小嘅聲音或者係咁微細嘅憤怒，我哋要有咁大嘅反應咧。嗱，呢個先係我哋值得注意嘅觀點。 不過好難做，呢、這個就係咁啦。即係咧，呢啲就係、是、即係理論啦。理論就係、是、好嘅，即係咧一定係好嘅。但係嗰、那個實踐起上嚟嘅時候咧，就係、是。人真係好多迷茫啊！真係、啊。 我舉一個例子，令到好 touching 噶。我唔知道你見過真正屠殺動物嘅工場未？ 未。 我國際電影節睇咗兩條片，令到我個人突然間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嗱、啊，我唔係戒食素啊，我唔係戒食肉啊，戒食肉係一個好基層嘅即係表象啊。哇，咁殘忍，我唔食，我唔係。我突然間諗起，如果我投胎，我係呢只牛。或者我的肉身是这只猪，我会怎么自处呢？在这一弹子间，你的生命就没有了。你不可以进行一些什么反抗，那个机器钳住你的脚，你是倒转了个人。我举个例子，那个不是牛的屠场，是人的屠场。有一些其他的生物喜欢吃人类，它将你的脚倒转，电枪向着你的头发射，你屎尿齐飙。之后就被人肢解，人哋仲叹紧你嘅肉好好味，一弹指之间你可能已经灰飞烟灭嘅时候，有好多嘅愤怒，你觉得值得咩？有好多人，你隔篱嘅朋辈或者你隔篱嘅牛群啊，即系嗰啲你当自己牛群指住你嚟屌或者令到你唔开心，你觉得值得咩？喺嗰一刻钟里边，你可能乜都掌握唔到嘅时候，系好虚无嘅一件事。唯有就是你的心那个修行那个定力会好一点，你可能会开心一点。一行禅师亦都讲得好啱，人的快乐是来自咩？减少痛苦是啱。你去争取快乐，你永远越争取越多痛苦。 嗯。 你反而减少啲嘅痛苦。嗱，我举一个例子啊，苏文峰成日都讲噶，有好多人问佢，琴日我先睇完苏文峰嘅节目啫。喂， 系咩？佢得唔得噶咧？佢近排。 苏文峰有一样嘢，嗱佢。风水佬 讲佢三幅皮， 勾噏二四六就一定有，但系风水佬好似佢咁讲，我第一次听。人哋问佢：喂，点先为之有钱啊？嗰、那个月啱啱过到骨，咪为之够咯？嗱，呢句说话先系有一个即系味道喺度。有好多人搵一亿都唔够，搵一千万都唔够，搵几亿都唔够，但系有啲人搵几十蚊就够，今日过到骨咪够咯。嗱，人生就系咁。我哋嘅人生成日都希望我系 A B C D E， 有啲细路仔出世，阿爸系 C 嘅，佢希望个仔去 A 加，所以佢俾好多训练佢，俾好多资源佢。你出世系 C 就系 C， 系 A 就系 A。有时我哋要认下命，我哋唔认命就系痛苦嘅根源之一。我同你都系出生一个贫困或者一啲草根嘅阶层。但我哋唔可以话，哦，我哋透过咩努力成为李嘉诚，我哋透过咩努力成为咩咩咩咩咩，嗰、那个系人嘅命， 人哋個命係咁樣樣、 嗯。 我舉一個例子啊，報紙成日寫王毅力啊，你知唔識邊個啊？ 有知，齊身聽過嘛。 佢成日講我自己做一個警察之後，我賣車又賣到住山頂啊，我做茶餐廳又搞到有聲有色啊，而家喺山頂區又考直升機牌，呢、這個係人哋條命，唔係你嘅。 嗯 我哋佢成日都講，因為我靠某啲嘅努力，某啲嘅努力達到某啲嘢，你哋唔可以信。我哋努力唔係唔去付出，係你有時付出咗，你都唔夠人哋有咁多嘅收穫。點解？你塊田唔夠人哋肥，你出生嘅土壤唔係嗰度。人哋出生嘅土壤笪地係好肥沃，落咗一粒種子可能生十棵樹。你嗰度係落一粒十粒種子先生一棵樹嘅時候，你要認下你嘅命。第一。第二樣嘢係咩咧？唔好貪，人哋咁你就要咁嘅時候，你好痛苦嘅。 不過你有樣嘢大家要留意啦，你嘅心情咧，其實同你擁有幾多咧，即係咧真正係無關，即係真正係無關。即係我唔敢講話，以前我唔敢講，但我今日夠膽講，即係你擁有嘢嘅過程咧，係會令到你。當然啦，每個人可能擁有嘢嘅過程係好唔同。 啊， 譬如話，但係起碼咧，即係喺而家呢個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咧、 啊， 你擁有得越多咧，你中間經歷嘅痛苦咧，大部分人啦，我唔敢講所有，佢、應該係越多嘅。 啊， 即係佢嘅痛苦應該係越多。 啊， 而呢啲痛苦咧，係唔可以透過你擁有嘅物質去修補。 啊， 你唔係可以透過，喂，大佬，我跟住捱幾晚通宵，跟住咧養張幾廿萬買幾個香蜜絲袋咁樣咧。 啊 個香蜜絲袋咧個本質咧係冇辦法令到你可以釋放到之前你同人中間嗰個摩擦 啊！ 你仲會記住有人屌過你老母啊，指撚住你個頭啊，佢揾啲尿肥你塊面啊，揾六賓州鳩頂你個鼻窿啊，嗰啲係解決唔到嘅。所以咧，當有時咧人有啲嘢咧，佢出賣咗嘅時候咧，佢係買唔翻嘅。 啱啊！ 所以適當嘅時候應該唔做。 啱啊！即係我成日都。同阿寶寶龍係我好欣賞嘅人，因為佢生活好簡單，好閃嘅佢生活。你見到佢好少嘅事物，或者佢淨係打機、打手機，已經可以過到一日。佢嘅生活係非常之簡樸。人其實就可以咁樣樣。我哋唔需要好複雜，越複雜個系統越行得多 RAM， 你可能個損耗越大。你反而簡簡單單。嗰種嘅生活方式就真係嚟得舒舒服服。你貪求太多嘅物質，戀求太多人之間嘅讚美，或者係讚戀一啲嘅權力，係令到你好痛苦嘅。反而你放鬆一啲，人哋指住你，老人家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啦，佢講啫嘛，係咪先？你由佢講咯，係咪啊？佢講啫嘛，你記喺個心度做乜嘢啫？你记喺度又系咁，痛苦嗰个系你自己，你反而觉得你自己嘅修行仲低咗添。 不过讲埋最后一个观点啊，除咗头先嗰啲之外咧，都系总结有个观点咧，就系、是、你有嘅嘢同埋你快唔快乐咧，系两码子嚟嘅。吓、咁然后咧就系、是、你最好咧就系唔好咁贪心，唔好咁 執著， 唔好咁執著。不過呢啲嘢咧，其實咧，連接好多書本都會話你聽嘅。即係我頭先以上講，我哋講咗咁多觀點咧，有時就係啲嘢擺曬喺度噶啦。即係咧，我發現咧以前有個問題，就係、是、咧我睇書睇得太快。即係咧， 消化過， 希望自己睇多啲啊。 哦，咁啊。 跟住後來咧，我而家咧，即係個近，我諗係近兩個禮拜啦。因為咧，我睇咗有一個其中一個偉人啦嚇、啊，即係我偶像王陽明啊。 咩嚟啊？ 王陽明有冇聽過陽明山啦、啊？喺台灣。 陽明山莊有聽過。 陽明山嗰、那個講陽明就係王陽明，王陽明係呢個明朝心學大師 啊。即係講 心學。 心學，孔子、孟子、孫子呢、這個莊子、孫子、老子。之後咧，跳到落去咧就係、是、宋朝嘅朱熹、六九淵。程颜兄弟，跟住最后一个杂百家大成，即系中国最后一个哲，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就系王守仁、王阳明，为呢个中国历史里边最伟大嘅人，总称四家，书法家、 文學家、 啊、 軍事家、政治家， 啊， 係啊，咁樣佢講佢佢好得意嘅呢個人，不過等陣間食煙先話你聽。咁咧呢個黃蓉係我近排嘅偶像之中嘅偶像。但係佢講咗個觀點咧，就係佢後生嘅時候咧，即係遍尋各書，咩書都睇。但係發現自己嘅人唔進步，點解？因為你睇書睇得太快。 唔會消化。 唔講求嗰種，唔希望睇書有得著。即係希望學多啲嘢。咁所以佢後來咧，去到中年嘅時候咧，發現咧睇書要睇慢啲。咁我而家就開始有呢個咁嘅進步。 你講呢樣嘢，我令到我諗起一個人，呢、這個人就係、是達爾文。達爾文講過一句説話，嗱，達爾文寫相對論嘅時候，唔係寫進化論嘅時候，你唔好諗住佢真係遍尋各方啊，佢跟個小獵丸號出海一次咋，即係出海一次咁大把。之後佢就寫咗幾十年書。佢講一句説話，人哋問佢點解你跟小獵丸號出海一次，去過呢個馬達加斯加個島一鑊， 寫到咁撚多嘢， 寫咁撚多嘢，對待問題係你睇下點去睇呢、這個，點去對待呢個問題，唔係睇一個過程。你嘅過程可能經歷過好多，但你冇認真對待。我嘅過程經歷過好少，但我認真對待每一個嘅細節。嗱，呢個就係睇書快，你可能睇書好快，你吸納咗好多嘢，但你冇對冇仔細認真去對待每一個細節嘅時候，你就會錯失好多嘅機會。 所以近排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咧，即係人生有好多嘢值得揣摩同細味嘅，就擺長啲時間。 啱啱。係 啊，即係咧唔好俾好嘅 moment 好快咁樣過咗。 啱啱啱。 係啦，就咁講完。 拜拜。